然后呢，首先如果 loft 这种格局层高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首先吊顶就建议就不要考虑了啊。而且地面施工呢也是尽量稍微做的低一些啊，然后把大的这个空间基础情况呢尽可能增高啊，墙面装饰处理方面也要做一个简化啊，在合适的位置呢可以考虑一些封闭性的储藏使用功能啊，使用空间比如整体看起来是整洁不乱的这种。而且柜子颜色呢也尽量要做成一个统一啊，可以这个局部有一个跳色或者是点缀。在房间整体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建议使用一部分这个暗色的镜面，然后去做一个结合啊。家具选择方面呢，首选呢肯定是多功能一些的家具，比如说灵活多变的，可以方便移动的啊。然后像刚才提到的那个二层是否需要加这个地暖的情况呢，基本上看这个使用需求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个限制，因为本身它这个面积如果是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供暖效果你整个一个地面是够用的啊。而且你上面在做的情况下，一是这个管子改造可能不是特别方便，第二呢，可能这个也会增加一个高度啊。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它温度够了，上面那层其实不做地暖也没有关系，是吧？ 对，是的。 啊、哦，好的，来再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有朋友说这个家里的一进门的面积比较小，说怎么才能让这个鞋柜部分，这个更加充分利用一下？而且家里鞋还挺多的，应该选什么样的？ 嗯，如果说这个门厅面积比较小，墙体左右的墙体如果不可以移动的情况下，然后建议的这个鞋柜呢，进深可以控制在20到25公分。啊，鞋子的摆放方式呢，可以是下开门或者斜着插进去的这种，啊，高度呢尽量是做到这个80到1米的一个高度，啊，上面呢可以正常设计为这个挂衣区，啊，然后在这个鞋柜的对面呢可以放一个这个穿衣镜，啊，搭配上一个小的精美一些的这个换鞋凳，啊，如果说墙体可以改造的情况下，那就建议可以设计成一个嵌入式的鞋柜，啊，深度建议可以是合理的尺寸，比如说35到40公分，啊，就看他门厅的现场情况是否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嗯，然后比如说我那天看到说可以做一个特别薄的，就是从底儿到地这样的一个柜子，这样应该也是可以实现吧？就 是可以实现的， 就薄一点，然后是不是里面鞋就不能平放了，要斜着那么放， 对 吧？ 对，是要斜着放进去才可以。然后上面可以正常再挂一些衣服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可以的。 一般情况下，你说这个鞋柜最薄能做到多少呢？ 建议如果是薄的情况下，基本上是20到25。 20到25，这是最薄的尺寸吗？ 对，就基本上 不能再薄了吗？ 对，基本上要打着鞋放进去，如果再薄的情况下，你鞋可能就要受这个影响 了，就挤压了，是不是？ 哦， 所以基本上20到25，其实也还好，20已经挺细、挺窄的了。其实哈，这个是加上门的距离吗？ 对，加上门，加 上门的距离是20，是吧？ 对， 好嘞，行，大概知道了。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只能以后再说了。今天时间差不太多了哈，那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包括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有朋友说到这个柜门呢，怎么去选，包括怎么去设计一个室内功能更加的这个合理利用等等的一些关于设计上的问题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